咁無石遍之，真善解者。嗱，咁佢設呢個土木，將來就可以為人。咁啊，人死之後啊，亦可以成為土樹。咁啊，呢種咧就完全係呢個外道嘅邪知咧。所以話佢就無石遍之，佢無所謂選擇。佢生於呢種啊自性之解，那係呢個外道嘅邪知。嗱，咁啊，將來在呢個十類生之中，咁啊有一個無想像啊，就係精神化為金石土木，就屬於偏呢一邊嘅，即係完全由佢呢個業咧所感而至。咁啊，如果嗰啲業力盡啦，佢仍然可以咧為呢個有知嘅神明。咁啊，現在始終啊不擇偏知啊。無責偏知啊，就是不責呢個有情與個無情，都是有知覺的，咁啊叫做無責偏知。嗱，咁啊呢種理論咧，佢就話別人就唔知嘅，唯有我呢個在積陰中用功嘅人咧，先至知得。所以佢就作為一種殊勝之解啊，呢種解法咧就叫做以迷就解。以二個位置啊，屬於咧係邪知就邪解啦。嗱，咁啊又問啦，嗱咁啊上來啊，我哋在呢個四科大文之中，都係説呢個色音與共個地水火風嘅四大，都係話本如來藏。嗱，色音咧就係五音中最初嘅色音，屬於呢個色法。咁啊，包括地水火風，都係話如來藏。本是系如此，本来就是妙真如性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呢个人，佢话是草木就为人啊，人死还为十方草木，无杂遍之。咁我哋说佢为外道。咁啊，原则以佛将来所说啊，所谓四大系本如来藏，有乜个唔同啊？佛与外道所說是有乜分別呢？嗱，當時我哋上嚟四科七大文中，説呢個地理火風皆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就係説咧相妄嘅性真啊。所謂四大嘅色法，佢呢個相係虛妄，但係個本性咧就係真，即係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就係顯示呢個四大之法，如同空花，如同水月啊。是当下即空，空故所以就不生不灭，说佢为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！咁啊，与呢个外道所执呢个草木咧，可以变成有情色嘅众生咧，即系话执着呢个草木为有知咧，系完全唔同，纯粹咧落于呢个外道邪见啦。我话婆家散离，执一切觉，就成其伴侣啊！嗱，婆家中国话佢就避去啊，嗱，散离中国话佢哋有君，呢两种外道就执一切有情无情都皆有之觉。咁啊，现今行者所弃啊，佢话草木可以成为人嘅有情有之觉。咁人死之後，呢、這個有知覺、有情識嘅人咧，可以成為草木啊！咁啊，完全咧係相同。我話成其伴侶啊，即係此種外道與現今行者所計所執著咧，係彼此都相同嘅。我話菩薩散離，執一切覺，成其伴侶。咁迷失菩提，就忘失之見。不是唔第四，計言之心就正虛謀果啊！嗱，咁啊，如果咧佢有情無情，得皆有覺知，名為佢哋言之，佢所得之果咧係完全啊虛妄錯謀啊，總是呢個塵勞生死，佢話成呢個虛妄果，個慧眼圓通，個背裂盤成生呢個倒之種啊，呢、這個就倒之種咧物。本来无知，佢就执为有知啊，咁变成颠倒而知啦，认为佢就生呢个倒之状。 佢又是男子穷之空，以灭生灭，佢如于直列精妙未言，佢若于圆融，根付用中，以得随顺，便于啲圆化，一切法身求火光明，傲水披定，外风嘅周流，观尘嘅成就，各国同事以此群尘化作本因，立常自解。二人执作真无空执，于家说福并婆罗门，勤心业身，自火崇举，求生死的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望得之至是名第五世着从事迷心同物，立妄求因，求妄其果，就唯愿圆通，背裂盘成生变化种。同埋写一段经文，就是别名法上的第五科，名为真无生执。就是说地水火风的四大不能生这个解脱因，现在的执为呢能生解脱之因，那么叫做生无生执。他又是男子就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就是行者于这个定中，那么破了行因的十种心魔境，那么一切行因的生灭已经灭，那么结前这个行因尽上之文，咁话以直你嘅精妙未完，属于咧以呢个色音中用功，因为色音嘅微细烦恼未断，所以对于呢个精妙啊不生灭嘅理体未曾圆满，咁啊属于咧行音用功之境。对若于圆融，就根互用中啊，嗱平常六根系分门别户，眼只能见。耳只能闻啊，各个界限不能超越。咁啊，现在行者修行以止观力，将呢个行音嘅生灭已破，即音亦都将咗之时，咁啊，在禅定中啊，能够身心服于呢个即音烦恼，所以得到六根圆融，一根能为诸根用啊。我话呢种境界得以现前。我话以得随顺，已经得到咧随顺啦，六根圆融嗰种嘅境界。佢话便于呢个圆化就色音能含十方虚空，咁啊系圆含造化啦。现在于呢个圆含造化之中，佢哋一切发生啦，所谓真心世界如是嘅一切之一切。都是从这个色音玩起啊，一切法都是从色音发生，我说一切发生，他求火的光明，那这个音是不生灭，那比如从这个色音出生的地水火风呢，也都是清清静静的解脱音啊，所以现在首先他就观这个火呢，是光明，咁啊，能为呢个清净之因，佢咪拗水清净啊？嗱，既然色音系清净，佢执呢个色音系不生灭，所以从呢个色音生出呢个水咧，亦都系清净，系为呢个解脱之因啊！佢咪爱风嘅周流，嗱，风就系流动嘅，系不停嘅。现在佢执着呢个风，亦可以为解脱之因。佢话观尘嘅成就啊，嗱尘系属于大地啊，嗱咁啊大地之尘，妖就成人身体，大可以成为山河国土。咁啊，现在由于佢执着呢个色音系不生灭，即从色音发生嘅呢个地大。咁啊，亦系不生啊，可以为呢个清净解脱因。佢话各国同事啊，咁啊，嗰啲外道各人各人随佢自己所喜欢，有啲咧系是水，咁啊，佢哋是水外道；有啲是火，佢哋是火外道；或者是地，或者是风。各国咧于呢个四大之中系共是一种。他们以此频频发作本因，就是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频频发生之时，他就能作这个不生不灭解脱的妙因，就立常住解，安立 呢个四大地水火风咧为呢个真常之解，咁啊即是咧属于呢个颠倒妄计啦，所迷心就为物啦，迷妄就为真，故是人啊，以一个修禅定之人，咁啊有如是个妄计之故啊，则堕真无生执啦，佢就堕于真无生执，即系差。不能生呢个清净因啊！现在个执为咧能生清净之因，咁就忘失啊佛嘅正知正见，起呢个外道嘅邪妄之解，咁啊因此就堕落啊！我话诸加斯波，中国话佢就归是啊，非破烂木，中国话佢就正行啊，勤心逆身。如火食水，求色生死，就为其伴侣啊！只因你加斯波同埋呢婆罗门，佢平时亦都咧勤心啊，就热身，即系劳心咧，亦都劳身啊！佢做乜事啊？佢亦都试呢个火，咁啊成为佢嘅试火外道。佢亦从水啊，咁啊成为呢个从水外道。他以是火崇水欲求出生死啊，当然是不可以的。那么现在此一类修禅定的行者亦复如是啊，他执着这个色音是清净直灭，能生啊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，一切的地水火风四大都是从这个色音而发生。那么他执这个色音既然是清净直灭啊，所以从色音所生的地水火风，咁啊亦系清净直灭，能作为呢个真常解脱之因啊！咁啊呢个行者如是计度，如是执着啊，与呢个加斯波婆罗门外道勤心逆身，自火崇水，求出生死，嗰种嘅邪思物解呢系一样，冇乜个唔同。个为其的伴侣啦，不迷佛菩提的妄失之见，是名第五，即是十种色音境界之中属于第五种啦。佢就继续重视，即是妄生执着，专从事相啊，迷溺不生灭，真如妙理。佢就迷心就从物啊，佢迷于自心。从于呢个外物，所谓弃本从末啊，背主就向身，唔了解万物为心所缘，现在由颠倒固执啊，物呢为呢个真解脱因，当然属于颠倒啦。佢话立呢个磨头因啊，即系安立地水火风四大嘅妄尘。能为呢个清净之因，咁啊求妄弃果，佢就求于呢个四大妄尘之中，咁啊弃妄咧得到一个真常不生灭嘅妙果，得唔得啊？当然就系唔得啦。咁又为远圆通，咁就背灭全城啦，生颠化上啊四大妄尘系因心妄缘。现在执呢个妄尘为真常因啊，反于呢个造化，咁就名为叫做颠化咗。佢又是男子的穷思行空，以灭生灭，如于直灭精妙未完。佢若于圆明，计明中去，非灭尘化，以永灭于为所归生性解脱人，得个归无归执，心无想天中。知信若多，成其伴侣，迷佛菩提，忘失之见，是名第六。圆虚无心，成空妄果，唯愿圆通，背灭凡尘，生断灭种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别明法上嘅第六波，名为归无归执，就非是真归依处，佢就执为咧系归依处。佢话又是男子。属于修禅定之人，阿穷诸行空嘅以灭生灭啊，以止半力，咁啊穷救呢个行音系虚妄， 咁啊，以行音中所現呢個十種心魔境啊，不生不著，從此破盡呢個行音嘅煩惱啊，咁啊已經將行音嘅生滅啦，係滅盡。咁啊，佢哋以滅生滅，生滅屬於咧係行音盡上之文。咁啊，而啲直滅嘅精妙未完啊，屬於的音中係陽光。咁啊，行音生滅滅。咁啊，色音嘅直滅現前，但系色音煩惱未世啊，咁啊，若是指嘅色音離世煩惱未曾斷罪之前，咁啊，呢個真經妙覺菩提本體咧，就未曾得到圓滿。咁啊，若於明繼同明中虛啊，嗱，色音斷一切時處，我哋叫佢做圓，於滅盤天就將大明悟啊。咁叫做明，現在話計明中虛咧，就係計呢個圓明之中，就係虛空寂靜。嗱，咁啊，色音本來非是係有質外啊，因為色音屬於心法啊，就冇呢個質外嘅。咁啊，現在咧，佢妄計為呢個圓明虛靜，為呢個大涅槃啊。为呢个真常落体，佢话于呢个圆明计明中虚，不得毁灭不贫化，以永灭于就为所归于嗱呢个非字咧，你就读呢个上声啊，系死字咁嘅音，即系咧毁坏、毁灭咁嘅意思。现在话毁灭贫化。就以永滅於為屬歸於咧，嗱羣即是前四音嘅即受想行，咁啊現在前嘅即受想行四音已滅啦，咁啊叫匪滅羣化，嗱咁啊羣化嘅生滅既滅，咁啊執呢個即音咧為不生滅啊，以為呢個微細嘅即音咧。是永远直列为真正的所归于处，咁啊真正解者，咁啊以为自己咧呢种嘅想法嘅理解咧系对嘅，系超过一切嘅，咁啊说明佢哋，咁就明为佢哋自性之解。咁啊是人执过就归无归执嘛，就指个修禅定中之人。他有上來如是的邪思謀解啦，咁佢就墮於啊歸無歸則，即係非是真歸於處，佢覆為咧係真正嘅歸於處。咁啊無想天中，信於信若多，就成其伴侶啊。嗱咁啊無想天，咁啊即係第四禪嘅外道天啊，信若多。即是啊，虚空神咁啊，呢个无想天以同呢个信若多个虚空神咧，咁啊亦都有如是嘅谬解啊，咁啊与现在修禅定中嘅人嘅谬解咧系一样，所以无想天同埋呢个虚空即成其伴侣，因为同一见解。咁迷不菩提，咁妄执之见咧，就系迷于。佛嘅菩提路，因此就忘失咗佛嘅正知正见，就说明咧，你有咗呢个邪见啊，有咗呢个谬见啊，咁啊，真正个佛之知见就不得嘅而得啦。咁啊，说明第六嗱，就色音中一共呢有十种境，咁啊，此一件属于第六种，个原因就无心。正空亡果，嗱圆就系圆明啊，嗱虚咧圆虚无心啊，虚咧就属于呢个虚静，无心咧就好似呢个寒灰死木，好似灰身莲子一样啊，系真心断裂，诸蕴空亡，咁就佢哋圆虚嘅无心，正空亡果，得慧远嚟圆通。背滅盤城啊，為背離遠不生不滅嘅圓通真常， 咁就背咗呢个不通不灭嘅烈火城啊，咁啊从此嗰啲魔障啊就得以侵入，我生断灭种啊，佢执一切法就无复复根，咁就叫做断灭种。佢又善男子穷诸穷空，就以灭生灭，佢如于直灭精妙未完，若于如常，故身常住，穷于精元，常不清世，生性解脱，是人执着贪非贪执，诸阿斯陀求常寿者，精灭伴侣，迷佛菩提，但忘失之见，自明第七执着命缘，立故往因，去长路果，唯以圆通，背灭盘成，生妄言种，此就别明法相。个第七种名为叫做贪非贪执，嗱，即身本是虚妄，幻化不实，不应贪呢而贪着，咁就叫做贪非贪执。佢有善男子，就系指呢个定中修行嘅善男子，咁啊亦都包括一切嘅善女人，佛法系平等啊。不管男子女子，同一佛性，无欠就无缺，在呢个迷慧之中，咁任何一类人，只要啊依佛嘅教属嘅修行啊，都可以得证无上菩提。所以善男子呢，亦都包括善女人。啊，穷诸行空嘅以灭生灭，咁啊在呢个禅定中用功，以呢个止观。定位不二之行啊，咁啊穷之言之了解呢个行音系生生灭灭，现在以呢个止观力破除呢个行音嘅生灭啊，就穷之行空，行空就以灭生灭，咁啊行音嘅生生灭灭已经断，已经咧系消除。所以直滅的色音就得以現前，都是如於直滅，但是色音的煩惱是很明細，不單是凡夫不知，異性與共圓覺權位的菩薩亦都不知，只有佛與共諸佛菩薩破無明正法身見直之德，所以即使這個生滅的行音已經滅，但是这个的音直力境界烦恼那些明细的障碍啊，你一日未曾灭，佛道都无法完成，那么叫做精妙呢未曾完。它若于现象，那的音的范围就遍一切时处，那么叫做圆呢，那的音生灭的烦恼啊是最明细的，它非是常住，但是似得是常住，因为它的烦恼呢太过微细了，它执以为常，那么它就弱于言常，它的故身常住啊，坚固妄执，四大色身以为是常住不坏，那么为什么它会有如是执着呢？我说同于的精元啊，因为它继执着制作这个第八个阿赖耶识，即是五音中最后的色音啊，作为圆常。那么色音既然是圆常，现在从这个圆常色音流出之身啊，那么也都应该是圆常。那么圆常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同于精圆啊，是同于这个真精妙圆的德。生不灭，咁啊叫做同于系精元。个长不清世咧，佢就计作呢个身咧，既如系同于精妙元不生灭啦，咁佢就计作呢个身咧就系长寿啊，系永远不生灭。真正解者向来咧冇如是嘅计度，亦都冇如是嘅执着。咁啊，現在嘅生起如是之解啊，就由於佢在用功期間，先至發揮呢種嘅理論，以為別人係唔知啊，只係我呢個用功修行人先至知， 咁佢就作為呢個知性之解，係超勝於別人，咁叫做生性解者。咁啊，人不過貪非貪執啦，就係呢個虛妄之身係虛妄啦。啊，本不可貪著啊，現在佢妄生貪著，咁啊，此人就墮於咧呢個貪非貪嘅執著，就諸阿斯陀後長壽者。嘅正其伴侶啊，嗱印度話佢就阿斯陀，中國話佢咪無比啊，即係呢個長壽仙。嗱咁樣呢個行者，佢既然繼身長壽，永遠不滅，就與此一類阿斯陀嘅外道啊，求長壽嘅仙女冇乜兩樣啊，都係正其伴侶同一見解，真係唔係不菩提。咁妄執之見啦，既然佢有如是咁謬論，有如是嘅錯解，此一念嘅謬論錯解啊，就將呢個佛嘅菩提路從此就迷失，就等於走於呢個邪路啊，就變成有所呢個開支啦。妄執啊，佛嘅正知正見。咁啊，是名第七，咁啊，色蔭中十種境，現在此一段文屬於第七種，叫做執著命緣，就係本命緣分，咁啊，即而係命根啊，咁啊，亦即是咧呢個第八嘅阿賴耶識，現在執著此的呢個唯一係個本命緣神嘅命根，我話執著命緣就立堅固因啊。佢妄想堅固，立此為因，就摧塵勞果，咪摧於生死，長遠塵勞之果，只係因為壽命長，或者十劫千劫咁長啊，咁啊佢就作為咧因堅固，所以摧於呢個長塵勞嘅生死果啦，不為遠而通，就違背咗。以共呢圓滿咗啊！呢個不生滅，呢個圓通嘅真相，就背裂同性啊！由於呢個知見錯謬，咁啊背咗呢個不生不滅嘅裂同性，咁啊以此外境啊嗰啲魔障就得以侵入啊，就生妄言種啊，去妄想延長塵勞壽命，佢就生妄言種。非又是男子，就同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就与直灭精妙都未完，观命就互通，却留尘劳，恐其消尽，便于此际坐莲花宫，广化七身，多生宝女，众思其心，生性解者，人则堕真无真执，加斯加罗。正其伴侣，迷佛菩提，妄执之见，是名第八法邪之因，立次尘果，为远圆通，背裂前程，生千魔种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属于别定法上嘅第八科，名为叫做真无真执，就本来非真，佢就妄计为真啦。嗰个又是男子，同诸行空。就以滅生滅，咁啊，此三句經文啊，就係結上行音已盡之文。都話而於直滅，就精妙都未完，只係正在呢個色音中嚟到用功，就係呢個直滅嘅色音，佢呢個生滅煩惱妄執離世，所以佢就直滅。但係此嘅色音。烦恼微细之故啊，若是此个微细烦恼一日未断，咁呢个精真妙觉嘅本体咧，始终就未能得到成就啊！嗰个精妙就未完，就观命就互通，嗱命就系指呢个色音，嗱彼此嘅色音咧都系偏一切时，彼此嘅色音都系各各不。相妨碍啊，如空合空，就如光合光，如水就投水。所谓一切众生啊， 这个命根就是色音，所以彼此的色音呢能够互通的。那么现在啊，邪妄执着以为若果灭了这个色音呢，就正为断灭啊。因为佛说若果断了这个色音烦恼，就可以超九界的众生命目，成为无上菩提。那么现在行者他就恐怕断了这个色音，就成为断灭。他以为色音一断，咁就变成系断裂咯喎，佢话观命就互通，咁啊佢以为色音啦断咗就成为断裂，咁啊因此啊佢就却留尘劳，就恐其思尽啦，却者就系及也，那烦恼咧就系为呢个尘劳之因啦，咁啊生死就系为呢个尘劳之果，咁啊现个恐怖。这个色音消尽，寿命就会断绝，所以他就反过来啊，他就留恋于这个尘劳，他就纵情呢来到做这个种种的欲事，他说便于此际啊，就坐莲花宫，他就广化七根，就多生宝女，他既然留于这个尘劳之中，他就恐其消尽啊！他就在呢个时候，他就坐响呢个用众宝所成呢个莲花宫里边，他就讲下呢个七真八宝，佢就增加多啊，好多好多咧嗰啲美女啊，佢就纵施其心，佢就变化嗰啲美女啊，以共纵施其心享受快乐。就真正解者其心呢，他就以为将这个音断尽之后，他就成为断裂，就以为自己呢发觉不到啊，所以呢他就即时化这个莲花宫，广化七真八宝，增多些美女啊，来纵情于这个五欲，他认为这样呢好在发觉不到，所以他以这一种呢作为是时定之解，以为别人呢不知啊，只有他先知啊能够发现这种的境界，所以他就时性解了。他说是人执着真无真执，那色音非是真啊，因为他还有这个微细烦恼未脱，但是他就妄以为真，那么他就是人执着真是无真执，是渣子伽罗不成其伴侣啊！嗱，渣子中国话叫做结国啊，伽罗中国话叫做我所作，就系话众生嘅生死就系我所作。嗱，咁啊呢两种咧都系天魔之名，咁啊佢亦都系咧如如嘅执着啊，佢所执着。是与这个行者所解呢是相同，所以说渣子伽罗都为其伴侣，今迷得菩提得妄执之见，自明第八十种色音中的境界中，始终属于第八，那么发邪思就立自尘果，那邪思就即是上文所谓可莲花宫，是广化七真，多生宝女，纵施其心，堕于天魔，即是多多天女，欢愉快乐啊，名为叫做自然尘劳之果啦。我话发邪之因，立个自尘果，得慧远圆通，得背裂同情，生天魔种啊。嗱，咁啊，生于天魔之一类。嗱，咁啊呢个魔，佢啊做呢个种种罪啊，做呢个种种业。咁啊，如果你堕于呢个魔之一类咧，你亦都系做咗呢个魔业，所以堕于呢个魔类。咁魔嘅福虽然大啊，如果魔福响尽，咁啊亦都是堕落啊。咁啊叫做生 天魔种。那咁啊，行恩宗十种嘅外道，以及咧始终嘅色音全八种，都系应于第一卷啊。所谓诸修行人不能不成无上菩提，特别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变属。那咁啊，向下嗰两种咧，就系、是、别别应于所谓别成。经文言过，咁啊，佢个过处都系由于不依二种根本，所以错乱收集。佢又善男子同诸行空嘅二生灭，佢而于直灭精妙未完，于冥冥中分别精粗，疏脱真伪，因果相求，就为求感应啦，背清净道。所谓见苦断集，正灭修道，居幽更不前进，真正解者，是人执着定正经文，知无闻生，增上万者成其伴侣，佢迷佛菩提，无得之见。是名第九，圆精定心，成翠直果，唯愿圆通，背灭盘成真，前空种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自明法相。第九科啊，名为佢嘅定性声闻，就系属于佛教嘅小乘弟子。因为闻佛啊，是呢个次第法之音声，而得以悟道，正出世阿罗汉果。但系由于个不发菩萨心，不行菩提道啊，就名为佢嘅定性声闻。嗱，咁啊，五十重音魔之中，即色音。受音、想音、行音，以及最后呢个色音，咁每一音都有十种境界，咁啊共成十五十种，咁啊前嘅四十八种，通通都系外道邪魔，属呢个魔变属。嗱，现在从此一段经文，以及下一段经文，此个两科经文咧，就属于呢个出。但是小乘聖人，但是此經因為是絕代大乘，是唯一大乘的道理，是究竟修正。那麼如果望於這個聲聞緣覺呢，都仍然屬於墮落，因為它不發大心，屬於定性的境界。它又是男子，它窮諸行空，它以滅生滅，它疑於直滅，就精妙的美如，他说于命名中，那命就是一切众生的命根，即而是这个色音，那名呢就是圆明呢，现在说于这个色音的命名之中，就分别精粗，那精就是纯真不妄，纯精纯的不杂，那粗呢就是包括有这个粗狂，以及粗俗，以及粗恶。那么现在分别在这个四帝之中，那么道灭二帝属于精纯正灭，若是说苦十二帝呢，就是粗俗欺恶，那么就是分别精粗，就疏缺就真伪，就是说疏通缺杂，何者叫做真，何者就叫做伪。咁如果话出世个道灭系解脱嘅因果啊，就名为叫做真。若是话世间个苦十二帝属于系薄痛苦，就名之为伪，咁叫做疏脱真伪。嘅因果相求就唯求感应啊，嗱，佛说一切法系不离因果。所謂作而是因，是得而是果啊！若是你修呢個生滅因，就得呢個生滅果；若是你修呢個不生不滅因咧，就可以得到呢個不生不滅果。咁啊，不生滅果就係求呢個不生滅因啊！若是生滅之果，就係求呢個生滅之因。所以名为呢，叫做因果相求，即是不生灭果， 求不生滅因，生滅之果，求呢个生滅之因。咁啊，因就为能应啊，果咧就系为所应。但系你作何因，就感到何等嘅果。咁啊，如是用心咧，就比前来啊，就来得咧系精妙。我话因果相求，都为求感应啊。佢就背清净道，嗱清净道咧就即入第一义空，就系、是、人人本具各各完成嘅佛经。嗱咁啊，一切法本来虚妄啊，系唯心妄言嘅影子，乃至一切嘅因果都系属于假名啊，即使用功执行，咁啊亦而系假名，因为假名虚妄故。即使修行，所谓修而无修啊，虽断烦恼以证菩提，实际无烦恼可断，亦都无菩提可证啊。因为烦恼是本空，菩提是本直啊。咁啊，如是而解呢，名为叫做清净道。咁啊，现在此人佢为求感应，就与呢个正理是相背啊。成为出个背清净道，嗱咁啊，上来咧就有两句经文，个分别精通就疏脱真伪。咁啊，原因乜嘢系叫做分别精通？咁啊，乜嘢系叫疏脱真伪咧？我话所谓知苦就断集，正灭修道啊！嗱，苦就系生死果。这个生死果呢是从这个有漏业呢依然所感的。那这个有漏之业就是杀盗淫妄啊，两舌恶口以业贪嗔痴等种种的邪见。这个贪嗔痴烦恼和这个有漏业通明它的十帝啊。那这个既有十帝烦恼就一定消感这个苦果。你欲想灭呢个生死苦果，就必定要断呢个烦恼十帝，咁就叫做知苦就断集。嗱，咁啊，此个苦与共集，就属于粗，就属于伪。嗱，你欲想证呢个出世不生不灭，就解脱涅槃，你就一定咧就要修呢个大定位啊，同埋呢个三十七道品。然后先至可以断烦恼嘅十帝啊，灭呢个生死苦果，正到呢个出世不生不灭涅槃之道。咁啊，道帝与共咁灭帝呢，就属于呢个精与共呢个真。居以一更不精进，话修道有效，正不生灭，名为叫做居灭。咁啊，所作已犯，不受后有，从此万类皆空。物外逍遥，安住涅槃休息，更不前进。咁啊，佢就唔知得前面仲有二百由旬，先至成就到达佛果菩提无上妙果。咁啊，于此停留而不前进啦。所谓生性解者，以为自己超凡入圣，咁啊，都系属于啦定性。经文那种的境界，由于天魔外道，即是前的天魔外道所不能及，所以说它为生，这个是正之解。那么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长，付于是离日。